港共政權聲音獨家，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 Radio 2015。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 第三節的大香港早晨，以及時報和 Radio 聯播的早晨節目。咁我哋就講咗政改啦，講咗足球啦，我哋繼續。 今日 嘅話題啦，講下網上嘅熱話啦，網民熱話， 其實都講咗好耐嘅呢個新聞， 依個都係， 但係講完又講， 再炒，再炒翻出嚟， 係啊，隔咗兩年又炒一次嘅呢個新聞，係啊，咁其實咧最近咧有一個嘅關於讓座嘅 topic 就個熱潮啦，咁其實源於咧就係由一個嘅 點樣。 一個 pose 一個嚟自媽媽 group 嘅 pose 啦，咁其實就係話有幾個有三個年輕人咁樣，即係影咗張有個媽媽嘅 張 相啦。 你係咪有張相啊？ 係啦，咁就係見到有三個年輕人喺度， 然 之後隔離咧就有個老翁就企住白頭嘅老翁，咁然之後咧佢嗰一個字咧大約就係講就係話，喂，見到喺地鐵見到有三個年輕人喺度大細聲講大聲笑，見到個老人上車都係唔理佢繼續喺度傾偈咁樣嘅，因為就批評呢啲而家啲細路咧就。淨係識得係即係講爭取自己嘅權益，就唔識得咧去關愛其他人，就連基本嘅讓座都做唔到。 係咁啊，即係咁會再引申落去，就變成係即係觸發到廢青與否嘅問題啦。意思 即係越炒越熱烈啦。呢個 topic 就亦都之前又有一張相咧，就係又係有兩個關愛座俾人坐咗嘅，雙傑有冇嗰張？跟住隔離係空位嗰張咧，有一個隔離係空位，唔係 依咗嘅其他相， 係呢一張啦。咁呢一張咧就係有個媽媽咧抱住個仔嘅，但係即係個年輕嘅媽媽抱住個應該三四歲嘅小朋友。咁咧隔離咧就有兩關愛座咧就俾人坐咗，但係咧關愛座隔離嗰位咧就應該係空嘅。照呢個角度睇過去，咁但係影相嘅時候咧就特登就 cut 咗空個座位。 咁嘗試 佢抵死就 cut 唔曬喎，俾人睇到個空位出現， 俾人突破咗盲腸。 跟住咧就話就話呢一個 年輕人啦，即係著住。制服呢個年輕人啦、就話你應該右手，即係佢嗰意思啦，即係唔係即係佢冇咁寫， 唔係佢嗰句嘢咁寫嘅咩？翻到香港淨係可以講咧，香港教育真係失敗。 係啦，因為嗰個著制服嘅人似乎都係學生嚟㗎啦，咁、然之後佢就掛住玩手機又唔讓座， 嗰啲 係咪？佢坐關愛咗喎，咁佢就話咁你啲香港小朋友真係真係冇教養啦、咁樣啦、 或者唔識得關心 嗰個所謂著制服嗰個哥仔，就可能類似紅十字會之類嗰啲。 其實我知咗咩就段， 你知應該知 我知，我睇得出， 你睇得出添， 我睇得出，睇得出。 你唔講，但係 唔講， 係又費事講衰佢啦。 係啦， 咁事實上。都未必是的，我覺得即是如果以那張嘅頭先嗰個女人抱住個 BB 嗰張相，咁就好明顯是佢自己想製造依個咁嘅新聞，或者製造依個畫面，再批判一番啦。咁其實咧，在於所謂撐廢青嗰扎咧，係幫咗手嘅，因為你特登做咁嘅畫面啊嘛。即係而家所謂，其實我自己認為咧，個討論已經延伸到變咗係喂你啲廢青係啊，不Q都唔識。咁第一個 post 講話爭取權益啫，再講落去就係講緊係示威噶啦嘛，再講落去就係話 政治啦， 政治兩即係嗰啲同埋嗰啲所謂兩代嘅矛盾啊，各樣噶啦，即係話啲老嘢唔掂啊，而且同埋而家新代好多講緊嘅係話香港要獨立啊嗰啲嘅，即係佢哋反水貨客啊，唔會理你中國共產黨，即係好多呢啲咁嘅矛盾都其實 首先幾個討論點啦。首先第一就係對於一個上一代嘅人嚟講，佢哋對於年輕一代嘅一個睇法就係、是。喂，你哋淨係識得講自己權益，覺得自己應該有咩權利，但係你哋為個社會付出過啲乜嘢啊？你哋有冇交過税啊？你哋有冇做過嘢去為呢個社會付出過啊？你今時今日呢班廢青淨係識得去講自己權益，但係從來都唔為呢個社會付出過嘅。 哇！ 就算連喺地鐵上面，你見到咁多上一輩人、咁多長者咁辛苦企咗喺度，你都係可以無視呢一班嘅長者，然之後可以繼續係享受。 有時就唔一定係長者。 或者是可能身體有缺陷的人士 啊， 即係大老婆啊、小朋友啊嗰啲咁樣咯。 即係本身關愛座就係講咗，即係你小朋友就唔包括嘅本身關愛座嘛，淨係就主要係大肚婆、長者同埋 disable， 即係有傷殘嘅 老弱傷殘啦、啊，咁樣嚟講。咁所以其實這個關愛座其實好多時都係會話，喂，你要讓座俾有需要嘅人喎。咁、然之後大家就會引申到問題，就話喂，到底乜嘢先叫有需要嘅人咧？係咪就係話你係一個老人家，你就代表住你一定要讓座俾佢咧？又或者係咪一個嘅大肚婆，或者係一個嘅抱住 BB 啊，又或者係一啲揸住拐杖嘅人，就等於所有人都一定要讓座俾佢咧咁樣？ 咁我覺得讓座都係正確嘅，即係在於一般嘅睇法嚟講，都冇咩唔正確。但係而家就係我自己反而覺得好多時就係、喂，你憑一張照片係唔係真係講得到成個嘅故事咧？咁樣即係有亦應該網上亦都有啲咁嘅類似嘅反擊咧，就話喂我去自己講翻自己親身經驗，可能係話我試過讓叫啲阿婆阿公去坐，佢哋唔肯坐喎、咁樣咁唔通我點啊？我又要企起身啊？咁樣變咗係咁樣噶嘛？ 咁首先第一樣嘢就係、你老人家係唔等於係有需要坐噶嘛？因為其實大家討論呢個話題嘅時候，成日都 share 呢個 high 第一集第一幕啦，就係話即係一個老人家係咪就等於佢需要坐咧？因為好多時大家喺個概念上面都會覺得就係將老弱將 老就等於弱， 老就等於弱，即係老弱傷殘呢個字成日 group 埋一齊，將老同埋弱傷殘呢三樣嘢就加埋一齊，咁所以大家就會有一個印象就係話覺得就係、你係白頭髮嘅，你係老人家嘅，你就等於一定要坐啦咁樣。咁但係事實上嘅就係好多人覺得就係話，喂，一啲嘅老人家，即使佢可能係白髮蒼蒼啊，佢係一個即係可能年紀老埋嘅一個人，但係其實佢可能佢身體依然好強壯噶嘛，佢依然係可以一個成日係做運動啊，依然可以係一個唔攰嘅、唔想坐嘅老人家。但係相反，一個年輕人佢可能係已經係做咗八個鐘頭、十個鐘頭嘢，企咗成日啦，佢可能好攰，佢需要一個休息嘅地方，咁所以佢先要坐噶嘛。咁所以老人家呢樣嘢係唔等於係你需要係休息嘅即係 一定要需要坐， 唔會話想等好噶嘛。不過咁第二樣嘢就係話，第二個討論點就係話，喂，到底點解啲人見到成車都係即係成車都有位都有人坐嘅？點解啲人淨係將嗰幾個人係攞出嚟批鬥咧咁樣？咁而事實上嘅就係、喂，好多時你係要製造畫面啦，不論係一啲嘅網民啊，又或者係港鐵啊，不同嘅宣，即係港鐵好多時候會製造啲宣傳片啊，又或者係啲巴士公司啊，或者宣傳片出嚟就係話，喂，你啲你要讓座啦，你要係關愛啲老人家啦。咁於是咧，好多時佢就係為咗製造啲畫面出嚟，就係見到一個對比啦，即係啲網民好想做一對比出嚟，就係呢個年輕人坐喺度嗰個年輕人，然之後隔離企喺度嗰個 老人，係啊， 然之後 大肚婆咁樣， 係啦，然之後製造一印象出嚟就係話，喂，年輕人唔讓座，然之後就唔關個老人家，正製造一咁樣嘅現象出嚟咯。 係咁啊，好多人就即係譬如日朗，你都會好唔鋸啊！依樣嘢，即係咁樣批鬥法。 即 係 想幫啲廢青講翻句説話。其實你頭先嗰個廢 青講笑嘅 第一點嗰個講法啦，你話是不是老人家有需要我們先至可能他身體再很健康我們先至說讓座給他。即我就不想從這個角度去批鬥即是去討論。因為其實如果你講回譬如好像全民退保樣你不是因為他窮你先給他嘛你設這樣東西其實是一個關心嘛而是你覺得他為這個社會服務了很多年所以現在你想我給回一些優待你好像你長者有兩蚊嘅搭車，唔係因為佢窮啊嘛，係因為一個優惠佢服務咗呢個社會咁多年，即係我覺得關愛座有個原意都係呢一度嘅。但問題就係你第二點嗰度，有時一來啲人唔敢坐啦，變咗其實係冇老人家嘅，或者係冇有需要嘅人嘅，都唔敢坐嘅。跟住或者仲有再有一啲咧，就係道德論。道德論咧就係、你坐咗咁樣，即係呢啲你坐咗，跟住就 cap 你上就影你上，即係放上。或者之前有一個 post 嘅，佢就係講咧有兩個關愛座嘅座位空咗，咁跟住隔離有啲年輕人，咁就唔好坐到落去。 係咪有張圖啊？ 係啦，應該有嚟 睇下，係啊。 跟住咧，係啦，呢一張圖咁，跟住咧個 caption 就係話啊，呢個真係漂亮嘅畫面，我最期待嘅畫面就係呢、這個，即係就覺得啲年輕人，啲年輕人就好 唔錯關愛座咯，係將一啲有將一啲位置讓翻俾有需要嘅人咯。但係事實上成個車係冇人坐噶嘛，係 即係冇 有需要人喺度嘛， 係啦。咁有多餘嘅座位咧，其實咁就變咗就冇坐到咁樣。咁我自己個睇法就係、是好多時，譬如講翻個實際嘅狀況，就係而家你搭地鐵嘅時候，以前咧冇自由行嘅時候咧，即係點解要賴翻落去講就係、是，其實啲人唔係會爭位坐噶，係真係唔同埋啲座位又比較鬆動，根本唔係好有一個急切性係一定要坐，同埋你講好多時年輕人或者小朋友，佢根本唔中意坐嘅，佢係中意賺下票噶嘛，或者佢哋中意三五成群圍埋一堆，譬如得一個位嘅時候，佢哋係寧願唔坐，寧願圍埋自己啲 friend 度噶嘛。但就因為譬如好多自由行，佢哋本身即係逼爆曬個車廂，令到個車廂咧係異常咁樣擠用，令到即係 情願坐啦，唉，唔好同啲自由行逼啦，咁樣 係啊，同埋會有個爭位嘅情況出現 咯。唔係，又或者咁講，其實以前港鐵嘅設計，佢係即係有時啲人攞翻火車啊，又或者以前地鐵嘅設計啦，佢係好多時都係以座位行先噶嘛，即係你係即係佢係務求想你舒服啊，坐得舒服啲咁樣。但係你近年見到即係尤其是而家新車廂嘅設計啦。你見到佢係會將嗰一個嘅車門嗰塊玻璃整大佢啊， 或者減少座位啊， 減少座位，然之後變成 五個位變三個位啊， 即係喺五個位變三個位，又或者係將一排座位變成可能半踎坐嘅，半企半坐嘅一個嘅座位，咁就希望可以企容納多啲人， 多啲人落去。 半踎坐係咩嚟？唔係 半企半坐嘅，即係一塊鐵板。 哦， 即係俾你挨住，但又唔俾你坐 喺度嗰個。 係啦，咁而成個車廂設計就是要令到你啲人就是喂，你唔好坐咁多咧，坐咁多亞位啊，就所以就希望容納多啲人賺到啲錢，於是咧就希望多啲人企喺度，咁於是咧咁而你座位少咗，咁自然就令到嗰一個嘅 你座位又少咗，人又多了， 人又多咗，咁變咗你有需要坐嘅人自然多咗啦，咁樣咯。咁但係點解即係而家會出現一個即係咁多人出嚟批鬥一啲唔讓座嘅人咧？而事實上就係因為 懂得諗咯，嗰啲人得閒得滯冇嘢做。 其一啦，而最重要的就是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在整個宣傳的時候教育裡面很多時候就會將讓座和不讓座兩件事就是兩極化嘛、即譬如你九巴港鐵經常都會出一些什麼好乘客獎、然後又說、出一些廣告、又 好乘客獎嗎？有，我真的沒聽 過。九巴有，九巴之前有。 為什麼觀察你是好乘客？ 就是找一些、乘客去提名其他人咯、就提名即如果有些乘客就做了一些好人好事， 日朗都是好乘客， 做一些好人好事， 這麼帥仔還不是好 的，於是他就可以拿個好乘客獎咁樣，咁而佢哋不斷咁宣傳，即係佢哋為咗宣傳，容易都要傳遞佢哋信息啦。於是佢哋係會用一啲所謂嘅將讓座同唔讓座兩件事係兩極端化啦。就係將讓座呢件事就話，我代表你係好人啦，你係關愛嘅啦，你係對呢一個社會有需要嘅人士，你有一個嘅惻隱之心，你會去關愛佢哋嘅。然之後佢就會將另一邊上，就將一啲唔讓座嘅人就話，你係一啲 係唔應該嘅。 是冷漠的、即譬如好像有些人拍即是、網上出來的照片、網上出來的照片就是拍出來就是說那些人他是看到老人家他真的睡覺的扮睡覺或者是另一面扮看不到、他就製造一個這樣的印象出來就是說喂你這些人你不讓座的人都是冷漠的、都是一些壞人來的、於是久而久之就出現一個的、拍板印象就是說、你讓座就是好人你就是有惻隱之心、你不讓座的你就是一個壞人你就是一個冷漠的人所以為什麼就會出現一些照片就是說喂後生真的不讓座你是衰人然之後有人不坐關愛座然之後後會有人抌上網就說、這個畫面真的美好了這樣 了就變了很多其實有很多人都是、第一呢坐不坐又真的有時真的 很純粹很個人的事說真的 你都很難說話 我覺得坐不坐不是重點是你讓不讓嘛現在說關愛座、 不是我就說這個空位的問題的即是你說這個關愛座有都沒有人坐樣喂有時那個可能本身那個人就不喜歡坐咧， 係啊， 有好多啲咁嘅人噶，尤其是後生嗰啲，係咪先？我覺得唔夠型啊，咁咩嘢原因都好啦，咁樣，咁但係即係變咗就係，如果太多呢啲咁嘅所謂。 好似剛才日朗講呢種嘅分類法啦、啊，你批鬥呢啲人啦、啊，咁啊變咗好多人，哇！真係唉唔敢坐啦，一坐落去啊俾人眼啤啤，一陣又好，喂坐個地鐵都心理壓力咁大，一陣坐落去又 坐又俾人影， 又驚 坐又俾人影， 又驚俾人影相咁樣，係咪即係坐地鐵都要蒙面咧？係咪一個咁樣嘅狀態咧？真係啊，喺香港就 要 蒙面。 我覺得有時你。見到好多人讓座啦，我自己就咁、你係一個值得鼓勵，同埋都係一個值得表揚嘅行為，係好嘅讓座。但係到人哋唔讓座或者佢霸啲位嘅時候，即係你除咗影相之外，其實你可唔可以行過去咧？如果你真係咁不屑佢呢個行為嘅時候，你可唔可以行過同佢講：喂，呢度有個人有需要，或者你問係有需要嗰人係咪真係有需要？或者你或者你唔問佢，你叫佢起身咯，你叫讓嗰個人坐喺關愛座嗰個人，你憑你嘅判斷，你覺得佢係冇需要嘅，咁你咪叫佢行過去咯。即係 instead of 做網上嘅，係啦 ，instead of 做網上嘅道德論，即係我覺得你見到有人有需要，而你係覺得你係可以讓我嘅病人，呢個行為都係值得去鼓勵嘅。但係 instead of 製造網上好多呢啲打飛機嘅嘢，你不如行過去啦，你行過去同佢講，你不如起身啦，嗰度有人有需要。 但佢又驚㗎嘛， 我係會做呢啲嘢嘅。 驚屌翻你轉頭咁點啊？ 我唔理喎， 會同佢鬥屌過。 我會做呢啲嘢㗎嘛，同埋而家好多時咧，我想講你啲關愛做冇坐到咧 ，M 唔係俾老人家坐，係俾自由行坐，係俾水貨客坐咗。我見過好多 時， 我真係見過好多，同埋水貨客好勁噶，佢哋會係一個人霸三個位嗰啲嚟嘅。佢哋會坐低咗一個人，一個人迅速咁樣攝低坐低咗，跟住話：誒關禮，即係咩關禮？跟住等你其他人咧唔敢行過，你明唔明咧？係你先嘅喎。如果 我轉頭，你即刻揦住曬個兩邊手喺度喺度大狂叫高呼嘅，哇！過禮啊！ 唔係，其實所以其實講翻。Overall 是一个民族質素的問題的，我自己覺得呢，我親身我就日日都搭地鐵的，其實我就成日見到有人讓座的，就算不是坐在關愛座的都會有人讓座的，即係我自己覺得呢，其實就不是話咁劣質的，即係無論是年輕人又好，或者即係廢青啦，或者不是廢青都會讓座的，我自己就見 到廢青是他們的俾個名字，我哋都 覺得廢青就一定不會讓座咯，即係無論是可能有啲年紀，或者可能是四五十歲或者二三十歲的都會讓座，我自己都見過，即其實不難，一個禮拜一定會見到一定會見到的啦。即其實我自己覺得，與其是你上網咁樣打飛機，跟住去批判一些根本你嗰個事實不是咁全面的嘢，咁不如你行過去咯。 因為事實上你一個關， 即我覺得如果最衰你咪坐喺度影對面還人讓座啲我肯定有啲人係咁 樣，這樣 自己坐喺度影住對面話人哋唔讓座，即呢啲咁樣咯。 事實上讓座這個行為本身是出於關愛嘛，但是現在你久而久之變到一件事，就是說你是基於你不想被人批判而去讓座咯，那這個就是一個即是可能 是 一個道德上面的一個思想上面的倒退咯，因為 你一個社會的人你是為了、你為什麼你不去犯法呢，即你對著你面對一個社會問題的時候，很多時候你有些人 你不去衝紅燈、啊、你不去、你不去亂拋垃圾、啊、你出於個心態，如果你是因為你是想 是良好意願的， 你良好意願，你 不是怕被人罰的， 你是因為想保持環境衛生，又或者想是再走一個、良好的交通環境的話，那這個你是一個人民質素相對比較高，但是如果你的人民質素是基於你不想被人罰，不想被人說而去做這件事的時候，那你是變了你的質素上面你反映到你的社會的質素是相對比較低的， 我覺得心理壓力很大咯， 即是坐了紅色那張那個位置就很大， 而且不要那麼多道德論咯，即我知道在地鐵是不應該吃東西的、但有時候我真的很後悔，我又咳緊，我喝一口水都可以，雖然我知道那個標誌是不准飲食，但我喝一口水都可以，但 我都會很害怕、我會很 cautious， 即 我會想一下、我現在拿個水樽，或者那個不是水樽，可能是果汁啦、我真的很後悔，我這樣拿出來我會不會有些人會拍我相呢， 會 的，我會不會這樣就被人說我在個地鐵上飲食呢，這樣我就 很有機會， 我就很有壓力的，即我覺得其實 你是相信一 個,、嗯、一個有質素的社會、嗯、你是相信人民他自己有那個那個 惻隱之心啦， 惻隱之心或者有個自我能力，即是自我管治的能力的嘛，即是 有自理能力的嘛，你不覺得他們是有公德心的嘛，你不會覺得他們是你一打開個飲飲嘢咧，你就會喺度抌垃圾，你就會整到成個車廂都污咗。呢啲係大陸人嘅行為嚟㗎嘛？正常香港人土生土長嘅係唔會做呢啲嘢。咁我偷偷地飲， 我又敢咁講啦。 我對香港人有信心嘅，我自己覺得，即係起碼你唔會喺個地鐵度搣花生殼咯。即係譬如你突然之間，你譬如你攞糖， 未必嘅。 你攞糖出嚟食係咪唔得咧？我覺得。我覺得其實 我自己覺得 OK 咯，你依然都係不准飲食噶、嗯，即係你自己有個自律性噶嘛。你譬如你去戲院，咁你有、不准帶嗰啲外來嘅食物，咁、嗯、你自己可能食粒糖，咁我覺得 OK、嗯。但係你帶個麥當勞落去，咁我覺得有啲過分喎。即係你要衡量翻嗰件事啊嘛。 咁所以咪一刀 我覺得就唔好咁多道德論咯，即係唔好批判人哋。你不如身體力行，自己做個好表現，做個即係。示範俾人哋睇，其實點樣關愛？即係你，與其喺度搞到人哋，而家香港冇有邊一樣嘢冇壓力㗎？搭個地鐵都要咁有壓力。 因為社會點解會有規則呢樣嘢？就係、是、因為你係冇辦法用你自己自理能力去規範你自己行為，咁所以你先至需要有一啲規則去阻嚇你，有阻嚇性令到你唔夠膽去逾越嗰一個規矩。 咁佢而家都未話罰錢。 咁當有啲人，咁當你個社會啲人係依然同佢繼續係去用你自己道德啊，用你自己社會嘅。嘅價值觀嚟去做你嘅行為嘅時候，咁你而家仲未需要去到需要用法例規管嘅時候，咁都叫做係由都叫做係都即係都叫做係未去最差嘅情況啦。 其實香港嗰、那個即係佢哋都有啲嘅講法嘅，就話香港嗰個多數係叫優先做㗎嘛，其實唔 係 priority seat 係咯，中文都寫住優先做， 唔係巴士係關愛， 巴士寫關愛座， 咁地鐵應該優先做， 地鐵就寫優先做啦，咁。有些人都有講法，就話其實嘢寫得優先做嗰、那個嗰、那個講法都比較中性一啲，就唔係話一定唔係咁矯正， 唔係 從來都唔係規定嘅。OK， 但第一個就唔係咁矯情嘅事，即係有時即係話喂你喂老人家好慘啊，大老婆個底好幾大，細路仔幾細咁，你就唔俾佢坐好辛苦噶嘛，即係唔係一種咁矯情嘅事。而且講真的，你話我自己認為啦一般香港人大多數嚟講啦，一般嚟講願意讓座嘅。其實我覺得一般人即係如果除非佢真係好撚柒攰嘅啫，如果唔係佢基本上都願意咁做嘅，願意咁樣做。而好多時有時唔讓嘅狀況，或者讓，我會認為係更加多嘅情況係讓唔到。譬如地鐵嗰個狀況就係、是，喂，佢本身坐咗喺度啦，咁佢跟住，但係嗰陣時咧可能好逼人啊，各樣咧，跟住咦見到嗰邊有阿婆，我要坐喺度，我高呼叫佢阿婆呢度啊， 唔好唔係個狀況， 好羅咁樣咁樣做， 就係而家地鐵真係好多大陸人啊嘛。我跟你講，譬如你嗰個狀況一發生咗，如果那個阿伯不是真的起正你面前，或者那個有需要的人啦，唔好話一定是阿伯啦，即係個有你想讓咗嗰個 target， 佢遠少少，你要你可能要起身過去，喂，我讓個座位俾你啊。 唔係，因為你高呼咯。 唔係，因為你起咗身就已經被人坐咗啦，就已經有大陸人坐咗噶啦。 唔係你 好有可能會發生呢。 你個狀態可以咁嘅，你企起身跟住高呼阿婆，過嚟阿婆依度啊依度，跟住阿婆咩啊咁啊好啊，跟住嚟阿婆終於可能有意識過嚟啦，跟住之後 喺度 好似你咁講，有可能假設啦，有個自由行想攝落嚟，跟住你要同個自由行嗌交，喂，你唔好搞我啦，我俾阿婆坐，阿婆行緊過嚟啊，雖然佢慢啲咁樣，咁變咗咩咧？其實你好可能咧，好多人你會預想咗，喂，如果我當我想讓俾嗰位嗰邊牆角嗰個阿婆。讓個位俾佢嗰陣時咧，我成個行動就要變成咁啊！即係你預想到會發生咁， 即係假設， 即係好攰。喂，我企一企身讓座，但係咧就又要 處理個自由行啦， 又要等個阿婆過嚟，幫佢霸住個位，又要做個處理人，又要高呼大叫，我成件事好攰。好啦，咁講到 你講埋， 咁講到就係、是、咁係頭先嗰個狀況係咩？那個地鐵好逼人，咪咁樣狀況咯。咁當然而家好多時影啲相出嚟就係話地鐵少啲人啦，喂，講真，地鐵少人其實真係好少，好少嘅狀況。而家尤其是即係話自由行咁樣，咁依排可能少啲啦，咁可能就出現翻比較空曠啲嘅情況喺度啦。但係其實即係我記得好多時都話 香港人不讓座，很多時的狀況反而是未必適，即係啱啱未必嗰個 timing 啱啊！你咁樣， 唔係或者如果你再你頭先假設嗰個例子嚟講，就係嗰個阿婆，你望到佢好遠啦、但其實嗰個阿婆附近會有人噶嘛，嗰、個位附近嘅人都應該要識做咯。 咁有時有時就即係我就覺得有可能完全批評，好似話好似可能有啲人好攰啊，或者可能有啲人專心喂碌緊電話咧，或者轉緊磚咧，好好好多嘢或者玩。Candy Crush 仲有人玩嘅，知唔知？我有時搭地鐵見到仲玩嘅，老尾咁樣真係有限 喎。 咁佢太專注得滯啊嘛，咁所以咁可能佢哋都見唔到，咁你又好難話高呼喂嗰度玩緊嗰個條友阿婆喺你前邊啊，咁樣你又好難去做呢啲嘢，我覺得即係我覺得即係。不要那麼 harsh 啦，有時即係可能如果阿婆或者咁講啦，如果阿婆佢可能佢哋我哋可以教育阿婆或者政府如果宣傳或者地鐵宣傳咧，可能另一點可以宣傳下有需要讓座嘅時候，其實可以主動同人講，多啲主動同人講咯。咁如果你做呢啲咁嘅宣傳，即係講真的，你成個譬如你畫一個紅色關愛座或者叫優先座嘅狀況，其實都一個 提醒、 一個提示、一個教育嚟噶嘛，基本上係。是不是即除了我們本身學校啊或者我們要敬老啊各樣這些傳統我們一直都會教你我老豆老母都會教的東西之外，那你在這些公共地方 set up 這些這樣的標籤各樣基本上是一個教育來的啦、是不是，所以我覺得另一些教育的你是可以可能教育回有需要的人士其實可以放膽去講，不要只是說等人家去做，因為有時喂有些尤其是香港剛才我們舉了這麼多不同的例子，真的有時可能一時看不到各樣不為意，各樣 或者他那個判斷 本身有需要， 不覺得你有需要， 是啊， 都有這個可能的，有時人不覺得你可能 keep 得比較年輕，他又不覺得你那麼老，但其實你有可能有那個需要， 是因為有之前有，因為講緊這些討論各樣其實都說隔幾年一次，之前我們看回一些報道的話有些早幾年的了講緊就說、有些阿婆各樣特登不染髮啊，不染髮就為了是要坐，即係講到好似好慘咁樣，都要整到自己少少咁樣。 我都試過讓咗，譬如有啲老人家咧，佢哋係寧願唔坐，佢哋會用即係覺得我都唔使啦，我都唔係咁老，或者會反而再讓俾其他人，即係譬如我讓咗俾佢，跟住佢會再讓翻俾其他人。我都見過呢啲狀況，因為譬如你關愛座有時就係標籤咗有啲人以為殘障咗噶嘛，即係可能有啲老人家或者有啲唔明白嗰個道理嘅時候，就會覺得我咁我坐咗係咪即係對我係殘障？即係其實最 我覺得就係 質素最高，你係唔需要設關愛座噶啦。 我覺得即係依啲嘢，依啲講清依啲咧，講英文就特別好啲噶啦。即係講 special needs 咁樣，即係你有啲人有特別需要嘅。如果你本身係有一個特別需要，其實譬如就算殘障咁樣，哇！我哋絕對唔應該歧視任何殘障嘅人啦。如果佢機能上係有咁嘅需要，咁咪做咯。咁如果你話嗰個人覺得唔好意思，咁依一個反而要糾正下。喂，如果個殘障人士或者我哋外非殘障人士，你都唔應該對佢有任何歧義嘅眼光，或者覺得即係講真，有時啲嘢慣唔慣嘅啫嘛。你多啲咁嘅慣嘅，譬如即係所謂大肚婆自己話、先生可唔可以讓個位俾我？即係你多啲做呢啲嘢，大家慣咗咧，就冇嘢嘅啦。其實就更加主動啲，咁你就唔使到好似好被動咁搞到佢哋。 唔係，但係。back to basic， 你一定要個社會的公民質素是夠咯，咁你呢啲嘢就自然會自用自覺，如果唔係就會好似嗰張改圖咁啦，要我哋出嗰張改圖，就係呢個全車關愛，唔係批鬥座，另外一個全車關愛座。你即係咪嗰啲？我想問啲道德論，你係咪要成架車都係咁，你先至開心啊？ 咁啊， 你先至安樂咧？ 咁啊， 點解扶手都整埋關愛扶手咧？ 唔係，真上百。 如果咁樣嘅狀況，其實另一個講法就係、是，喂，你譬如講地鐵車廂咁樣，你咪好似有一個專設係所謂關愛車廂咯， 衞生車廂咯， 你變 隔開啊？ 即係你變咗就係話，我成架車廂咧都係老弱傷殘噶啦，我哋自己坐飽佢啦，就變咗係咁咧，係咪要？ 我覺得廢青車廂呢、這個就係、是、全部都係關愛，全部都係優先。 成 架 車廂係冇位坐嘅，得企位嘅啫。 係啊， 專俾 廢青車廂咯， 專俾廢青坐 嘅 意思係嚇，即係咁。我意思就係話，我覺得無需要就係將個社會就即係將依種所謂道德標準提到咁，同埋另一點就係反過來，喂嗰啲所謂有需要嘅人士，其實可以。 以鼓勵他們多些去主動要求咯，就不要搞到整件事好像很被動。現在你很多人批判就說，喂，你見到他這樣你都不讓，咁樣咁嗰個人佢其實佢可以主動要求㗎嘛，即係依個亦都我哋好少去談及話，其實依啲有需要嘅人士其實可以主動去要求㗎咯，就唔係一定要咁被動授予人施捨嗰樣，依個係需要嚟㗎嘛。咁好啦，喂，我哋第四節翻嚟講咧，我哋又遲咗好多，10:10，好，快嚟。